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丁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 嗨，你是哪？最发光的，拦不住你发芽。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尽情的盛开吧！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心，需要你哄他。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生活是笑话，别哭着听它，别在意更狂，不乐是你傻，心要你哄它，一切会好的，一切都来吧，天地随你爽。你是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 你是哪？ 最亮的、最发光的心，需要你哄他。 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 阳光彩虹小白马。 你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拦不住你发芽。 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尽情的盛开吧。 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心，需要你哄他。 你是最好的、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 阳光彩虹小白马。 阳光彩虹小白马，今日份非常魔性洗脑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北京时间7点04分，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大家早，我是王维。 哎呀，今天有一种天性解放的感觉我觉得你跟大家打招呼的声音都不 都不一样了， 调高了，是不是？ 是的啊， 你就看这样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是不是很有带动感。 是的，就完全感觉到在给自己洗脑。 哎 啊，一定要告诉自己你是最棒的，你是最优秀的， blah blah blah。 对两个星期以前，然后当郭PD说我要休一段时间的假，然后我找了思萌和王威来跟你搭班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稍稍一点紧张。就咱们俩其实在正午有星光也合作过嘛， 是是是。 但那毕竟是你的节目，你来主控调性，然后我就在想说 啊你来到早秀，然后发现我们玩的这么疯，会不会看不起我所以这两天的早安闹铃心情歌曲尽量选择一些我觉得比较有品味的，体现高大上的感觉。今天忍不住了，来来来，一起摇起来啊 到周五的时候怎么着都要好好的释放一下自己。对，昨天晚上在选一些比如欧美的这些音乐跟歌曲的时候，其实选的也都是更加激昂向上 上，其实这应该是留给礼拜一的，但是每到周五的时候你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要狂欢一下。 是的，今天也有一个小心思，是因为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可能稍稍有点南辕北辙，所以呢先要给大家一首这样的提神醒脑的活力打气的歌曲先垫个底儿哈，以防我们今天节目的风格越走越大就像天气一样，赶快来关注一下。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3度，受到高空偏北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呢本市的天气都是以晴为主，光照充足，这两天天都特别好啊。午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南风，预计最高气温还是跟昨天持平，是12度，示意大家安排一下户外活动。但是太阳一落山，明显感觉这个温度降得特别的明显啊。早晚温差还是非常大的，请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小心感冒。还是那句话，天干物燥，及时补水润燥，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来看看今天的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的时候呢，同样晴天，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0下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厚德载物，第二名是修罗，第三名暖书，第四名是刘旭，第五名是俊俊， 第六名是太子，第七名是刘神，第八名是杨征，第九名是壮小壮，第十名飘摇的云啊。 刚刚有说今天呢准备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先给大家打个底儿啊，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我得先问问就是王维，就是你知道 emo 吗？ 我知道 emo。 emo 最近可太火了，是吧？ 可不是吗？ 哎，但还是得跟大家先解释解释，我们听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来聊个旧意新词，叫做 emo。 emo 展开来说呢，就是 emotional， 情绪激动的意思。我 emo 了啊，经常被用来形容负面情绪，有点类似于之前的网易云时间。虽然呢我们经常跟大家说要保持好心情好情绪欢乐每一天，但是啊这成年人的社会哪有容易二字呀，总会来点这 emo 的感觉。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如果你 emo 了你会怎么办，赶快来分享那些战胜 emo 的方法吧。 成年人的生活哪有容易二字啊，听听我们大佐录这段那个浓厚的鼻音，感冒发烧感冒是，然后这个声音嗓子还没有完全好，但是也解释了一下 emo。 其实之前有个词特别火，就叫网易云嘛，是听音乐的一个软件，但把那个易容易的易改成了抑郁的抑。 是每天到晚上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刷，哎，今天网易云了，今天网易云的时候听这样的歌曲， 是， 就这可能是有些人在逃离自己的一些不好的情绪的时候主要的一个方式，听歌嘛。 是。那 emo 呢其实也就指的是自己这个情绪突然不好了， 是。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上班路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emo 了你会怎么办呢。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那先问问王维好了， emo 了你一般会怎么办？ 听歌。今儿早上我就挺 emo 的 啊。为什么？ 早上起来，其实球赛一般来说都是在周末，我每场都看 球啊。 对 啊， 然后今天早晨凌晨4点多的时候开打了一场，就是我所支持的阿森纳队的比赛，踢曼联。然后早晨定了个4点闹钟没起来啊，然后5点打开手机 APP 以后看到了一个进球，然后是我们扳平了比分2-2，特别的开心。然后紧接着正在洗漱刷牙的时候，就 被对方 送了人家一个点球 啊，送人家的点球，那口气啊， 磕巴嘛。然后 C 罗进球梅开二度，你就想想最睁眼的第一件事情，打开是看在球队在庆祝，然后紧接着就是落后，然后就一蹶不振，就特别的 emo。 然后在路上以后就不停的听歌。 哎，那你听什么样类型的歌可以就是解救你的 emo 的状态呢？ 我听歌一般都会听节奏感会再强一点 啊，就比较快乐的一些歌曲，还是说节奏强，像类似于摇滚的那种啊，让情绪全部都抒发出去的那种感觉。 我还不会听太摇滚的歌曲，但是只要是节奏感够强，我觉得能让我身体稍微活动起来，其实都是很好的一种放松，能够把 emo 抒发出去的方式啊。 对，赶走 emo， 今天我帮你打开一个新思路吧。今天准备的这首歌曲，那就送给你和你支持的球队，希望你们好运来。 我听了这歌名就不太对。 emo 了你会怎么办？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下，在知乎豆瓣当中的 emo 小组啊，很多人提到说 emo 了，那当然要找一些开心的歌听啊。好运来送给大家，来跟我们分享 emo 了你会怎么办。 要少来，看我如何打好手上这副好牌。要穿好鞋，要开好车，要白金打理别说，三分甜点七分大片，演好自己的节目。Hey hey look at me， 过出身平凡没得好名。Hey hey 不说那些，再大的困难我自己搞定。结果世界千变万化，就像是座魔法大厦，每天醒来事情太多了，遇到困难千万不要害怕。从来不熄灭，我只信我自己，生活要开心，打消所有顾虑。从来不熄灭，我只信我自己，进去又上进，足更优秀的自己。权益越来越多，为了挣钱他不管不顾，其实没得必要那么的忙，给自己放个假到处去逛，开心从不需要哪个允许，好运经历时刻在你身旁。担心的事情太多，总抱怨收获太少，挖心思一直在摸，水痕挖起得太早，宝剑锋从玻璃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却到山间必有路，有路必有好运来，就是好运该还有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 这是好运鱼 and 好运味，有点不押韵哈，人家好运海和好运盖啊。哎，你知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跟 PD 同时就不约而同做了个动作，然后呢，就我跟 DT 不是 PD， 还要想 PD 了， 都是 D 字辈的啊。 PD 快回来了，赶快说点好话。 是， 我们俩不自觉的都扭大了直播间当中的音响， 对，伸手要去把声音调大一点。 哎，是不是解决 emo 的神曲，对不对？ 没错哈。 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以后要是 emo 了，就赶快把这首好运来找出来， 放起来。 哎，刚刚听的时候我们俩都忍不住互相看了一眼，说我说要么你下周四还来咱 K 这首歌。下周四 同意啊， 想个办法把 PD 给弄走。 对，孩子哭一哭闹一闹。 今天早安音乐秀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emo 了你会怎么办。 没错， 哎，这是我在网上学到的办法，如果 emo 了就听点开心的歌，哎，把这个情绪转换一下。再来看一看大家怎么说。 没错，这边就有朋友提到了，除了听开心的歌，还有说要看一看喜剧，有一些这些看起来很快乐的电视剧的话，也会给自己带来一个心情上的很好的疏导。 嗯， 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的也是球迷，我就顺着说两句哈。夏雨说我也算半个枪迷吧，这几年实在是没法看，然后同时我也是 NFL 那边的田纳西泰坦的球迷，最近两连败也是伤兵满营，很是郁闷，所以希望刚才那首歌曲能够把所有的这些最近经历不太顺的球迷的心情拉起来哈。 是不是我刚怎么说来着，把这首好运来送给阿森纳队。 等着吧，我们都是十连胜了在未来哈。嗯， 瑜伽说以前呢经常会因为工作或者其他事情 emo， 那么事后觉得哎呀这不应该那不应该，现在呢成熟了也相对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一旦 emo 就会先深呼吸自己调节一下，待在没人或者人少的空间去静静的思考，听一听舒缓的音乐来缓解自己的情绪。 这有点绿巨人当时的感觉，练习呼吸哈。还有这边朋友提到了说风吹杨柳哗啦啦啦，他说我买买买呀，我把购物车里的东西清理一点， 对， 感觉也会不错一些哈。 是，这是女生解决 emo 最好的办法了。 是的，所以说平时都一直会有一些东西躺在购物车里，就等这会儿时候去抒发的是吗？ 崔小徐说 emo， 哎，第一次听说啊，今天早上呢被孩子折磨的没有睡好，我觉得我就是 emo 的状态，一大早起床气严重，现在呢听着早音乐秀心情一下子变得好了很多。谢谢鱼子和 DT。 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自己的孩子也是他的治愈方式哈，用户 1978BS 说 这肯定是翻一翻手机相册呀，看看我闺女的照片，看她那个笑的，哎呦，立马心情就好了。 浩博说，成人的世界，快乐和烦恼都没有办法抵消 emo， 那办法呢，就是想办法提升自己解决复杂问题的本领。 哇， 毕竟无法左右别任何环境，只有把自己变得更强大一些， 更加的理智，非常的厉害哈。Aurora 这边也提到说，平时就是听音乐啦，音乐是最好的解药，或者哎，我在胃口上满足一下自己，吃甜食，甜食立竿见影，可是就是会长痘哈。 把这段抄送给思萌好吗？一周都在告诉你不要喝奶茶，谁要听你呢？真是。太子说 emo 了，那就找一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比如说喝点酒，一醉解千愁，或者看个喜剧换换心情。再有就是找一个解压馆，对着假山庄一顿乱吹，发泄一下情绪。 哦哟， 那我觉得你提的这三点都特别棒哈。我决定先满足你第一点，喝点小酒，喝酒不能开车，但我们可以在音乐当中来感受。 哦哟，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为你送上一杯西班牙桑格利亚利口酒。喜欢学他的这个特殊的口音的发音啊，很有魔性。 Sangria wine， 为啥这塞的？ 那么突然一下有了一种咖喱味儿，人家不是西班牙的歌吗？ 印第安也是可以继续喝这个 Sangria wine 的。我今天终于发现了宝藏地听不一样宝藏的地方啊！今天不是聊 emo 吗？整个节目的方向不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大家醒一醒。 这个是对的。 我昨天晚上真的没有料到，今天聊 emo 会聊到这样。我最担心的就是早上给大家聊不开心了 啊！ 但没有想到，一直到目前为止，大家就是一种脱缰的野马，拉不回来的感觉， 有一种开心的停不下来啊。 哎，但刚刚那一首《好运来》呢，确实也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好运气，还有很多朋友过来跟我报喜说，静瑜真的最近的生活当中真的发生了好运的事情哈，也跟我们一起分享。早音乐秀就希望可以成为大家可以共同来在生活不顺利的时候帮大家想解决的办法，那么在开心的时候分享大家喜悦的这样一个朋友。 没错哈，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午后的彩云说，找 些轻松的剧来看一看，其实也是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呢，还有朋友就是想把情绪再拉一拉，推满 emo 的质感的，这边就周周提到了说，如何把王维弄得更加的 emo， 就是加上这个 Lex 的 BGM， 然后同时读以下文字：静玉来，当时光的列车，你不用读了，我听了我肯定会 emo 的。缓缓驶过球场，32岁的亨利就坐在那里，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哦，要来是吗？ 当时光的列车缓缓驶过球场，不行不行，这段绕口令是吗？这是难为我的吗？32岁的亨利就坐在那里，深情的目光望过去，都是自己22岁的影子。别，好运来再给你准备一首。 亨利绝对是就阿森纳过去最精彩的一个前锋，然后同时就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大家情绪的勾起，因为在多少年前的时候，差不多10年左右，亨利在一次租借回归的时候，基本上复刻自己巅峰时期的进球。哎呦，简直实在是太棒了！刚才有朋友说，亨利走了以后，是不是阿森纳就一直在争四？抱歉，这两年我们都是抱极对的状态。 哎呀，我现在看你这个状态，就特别像有一天我闺蜜给我打电话，然后哭着我说你怎么了？我的偶像塌房了。不一样的故事，但是可能都会引起大家的 emo。所以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emo 了你会怎么办？其实刚刚有准备《好运来》这首歌嘛？哎，这是那个评分表当中排名第一的。大家就说不开心的时候，然后听一些欢快的歌，能够把自己的情绪瞬间抽拉出来的歌。 是的。 第二点赞高的说法就是听伤感的歌。就是让自己 以毒攻毒，是吧？ 对对对，就自己让自己到达一个 emo 的底点，就是把这个情绪完全的释放出来。 哎、okay ， 然后突然就发现柳暗花明啊，不 emo 了。 嗯，哦，我以为这是就是有人提到了说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说出来让大家开心 开 心 开心， 是新柚子说的。就很多时候就是当你听到一些情绪很低的一些别人的歌曲的时候，或者也有朋友刚才提到说看一些视频好像更加的悲伤，以后不光是说跟你的情绪抵消了，你看见别人好像过得更不好，你自己也会觉得说有一个自己心情上的平衡点。其实 就说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哈。 对，从人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就其实你找到一个就垫底儿的，就跟小孩儿讲的，这次考试考不好，然后妈妈说你怎么考不好，还有不如我的呢，我又不是倒数第一。 就是啊，挺会给自己解开心的。 真考了倒数第一，我上次又不是倒数第一。总会有解决办法的。 没错，倒数第一也是第一嘛。 嗯，您说 emo 的时候呢，我看到老公跟孩子的东西，我就想扔了啊，不想跟他们过了。 哎呦， 嗯，扔完呢，心情就会变。好了， 之前 我老公对太好笑了。他说我老公是打游戏啊，每次他心情低落的时候呢，就直接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世界当中，玩一玩就过去了。 哎，这个完全没有错。就很多时候，当你进入到游戏的一个角色跟状态的时候，你几乎会达到忘我。然后甚至呢，如果这个游戏中间的一些这个关卡是比较难的，你好比说玩一些什么这个黑暗叫 Dark Soul 啊，或者一些其他折磨你的游戏，你基本上较劲的点就完全是游戏里的 Boss。现实生活当中发现一切好像没有那么难了。这边朋友还有这个风吹杨柳哗啦啦又提到了说晒晒太阳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今天其实就应该出门在中午的时候晒晒太阳哈。 嗯，是午后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不过下午还是有风哈，提醒大家出门的话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继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emo 了你会怎么办呢？ emo 了一定要听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我们的游乐园。早安音乐秀，有真笑的飞天，下了启动键，来场音乐的冒险，大家都一起来实现你独家留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上音乐秀 emo 了你会怎么办？ emo 了我就会沉浸在电视剧当中，哎，让男女主人公的故事把我现在生活当中遇到不如意先给盖掉啊、先暂时从平凡的生活当中抽离出来。之前的时候呢，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太喜欢了，叫《最好的我们》。那这一次、电影《最好的我们》续篇《暗恋橘生淮南》也发布了定档预告，是由张雪迎、辛云来还有伍嘉成来领衔主演的。 嗯，这次的续集作品呢，也是讲述了男女主长达10余年的青春暗恋的故事。另外作为一系列电影《最好的我们》的续篇呢，这一次的预告画面也是透露了一些熟悉的面孔的回归。最好的我们的耿耿的扮演者荷兰豆将会在影片当中继续以耿耿学妹的身份来出现，倾听学姐的暗恋烦恼。 当七月的风吹过，阳光洒满了窗格，我们十指紧扣着听同一首歌，那一场大雨滂沱，时间在这里定格。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免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先给大家来一个狗粮早餐预警。哎，不过今日份的早餐看起来确实是特别的新鲜，做出来呢也是感觉特别的有小资的情调哦。所以现在赶快来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做出的这样的一份早餐，我觉得拿它去发个什么小红书、微博、朋友圈呀，一定会引来大量的点赞的。这是今天默默要教我们制作的杂粮饭团，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准备一些三色糙米，前一天晚上加水，加上一点白醋，放在电饭煲里设置预约煮饭的功能，可以稍稍多放一点水，第二天一早饭就做好了。分成50克左右一个的饭团，吃不了呢也可以继续冻起来，等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加热也非常的方便。另外呢，我们可以准备生菜、鸡蛋呢煮熟的或者是煎蛋都可以，看个人的喜好。我们再去便利店买即食鸡胸肉，给它切成条备用，再铺上一层保鲜膜，放上饭团去压扁，依次放上生菜、鸡胸肉和鸡蛋，再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酱汁儿，给它撒上一点进去，用饭团包裹起来，这样一份健康简单的早餐就做好啦。今天12月3号，木木说是我老公的生日，想要点播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简单爱》。他说，这3年的时间，我们走过了最艰难的跨国恋，你迟到的这些年，我还差点以为人生不过如此，但是当你出现以后，我又原谅了世间所有的苦难，是你让我知道这烟火人间世事值得，也谢谢你来爱我，生日快乐我的男孩，也谢谢早音乐秀在上班路上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今天12月3号有很多朋友过生日，所以也都在今天预约了早餐，就把这首简单爱送给所有过生日的朋友，还有默默的老公。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我想大声宣布 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当成没有 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的7:37，北京时间7:3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天要为很多过生日的朋友送出生日祝福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大家早，我是王维。 啊，前两天我就跟王维分享过了，我说12月3号是一个怎样好运来的日子，这么多的朋友在这一天过生日，而且扎堆给我们投上了音乐早餐，起码我这儿收到了4份。 哦， 就真的很难有，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会提前跟我约日期，有的天可能就真的没有， 是， 但有的天呢，就是大家会扎堆来，可能最多2个。啊，3个很少见，今天直接是4位朋友，因为我们每天节目的容量有限啊，所以就是也感谢有一些朋友的理解，帮他们调了日期，或者昨天或者是下周来送出。那当然今天还有一份送给小朋友的生日的惊喜，稍后呢我们会把这份音乐早餐也给大家送上。今天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早安音乐秀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emo 了你会怎么办。我觉得 emo 可能是成人会有的一种感觉吧，小孩子可能不太会有 emo 的，他们每天都好开心。 没错啊，就算有一些不开心就感觉一瞬间就忘掉了，你可能把电视打开放上一个动画片的时候他就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哈。这边我们来看一看其他朋友们都是怎么来度过自己的 emo 的。这边小小小的小就提到说，我跑步啊，我运动啊，拉琴啊，听音乐啊，还有做脸。做脸 、 女生做脸会觉得很解压，是不是做完了以后然后看着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同时在脸上不管贴面膜怎样冰冰的很舒服啊。说我从小就知道怎么管理情绪啊。 就说实话，就真的女生做脸的时候吧，做完以后我们也没有感觉到立马就有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 哦、 但是有人那么认真的对待你的脸，就第一步啊，先给您清洁，再给您做按摩、哎、这一遍导入的是精华，现在我们给您敷的是面霜，最后再来一个，就你会觉得好像自己的脸在发光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实质哈，我个人觉得没有多大用处。 而且就是对于男生来说，首先就不是特别明白的时候，然后当看到说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仪器，它好像有电流的 啊，对 对吧，就是很多女生做的时候那是嗷嗷叫唤的，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么痛苦的吗？后来咖啡时光提到的说也是运动啊，我去健身啊，健身解千愁哈，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一个哑铃的图片。然后同时用户8216YG 也是同一趴说运动是最好的疗法，其次就是多接触人，还有就是看看喜剧，保持心情的愉快跟正能量。然后大美和小丽这边也提到了说，那就找个安静的地方睡个觉吧。哎，有些时候睡觉真的可以在一瞬间把所有的事情忘掉哈。 啊，就睡一觉起来，就之前烦恼的事情就全都忘了。 对， 哎，但是也有人喜欢在这种 emo 的情绪当中沉浸一些，因为之前的时候有看过一个心理学方面的一个老师在讲，哎，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他说不要总觉得坏的就是不开心的情绪就是坏的情绪。 嗯，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是好的情绪和坏的情绪，其实都是你自己的一个人体的感受，就好像人会开心就开心微笑，然后哭着会流眼泪，但有人也会笑着去流眼泪。 嗯， 所以你在感觉到难过的时候，你就完全沉浸在这个感觉当中，然后去体味自己的情绪，然后告诉自己说，哎呀，没关系，可以的。其实要的是一份理解，而不是说只要我感觉到不快乐，赶走，不要来找我。 哎， 嗯，情绪是流动的，你要去接受和拥抱自己的情绪， 学会去应对它的一个过程。对，前两天的时候看这个圆桌派，然后在里面这个陈坤，我差说是杨坤，陈坤提到说，就是自己在遇到一些可能不好的情绪的时候，好比说是嫉妒啊之类的，然后最好的就先开始，他会觉得说，哎呦，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 对， 甚至对于自己来说是有一份指责在里面的，你会被他带跑，甚至沉浸更长的时间。 嗯， 但是如果你接受说，哦，我有这种情绪是很正常的，我不要太过在意怎样，他可能这个停留的时间就会更加的短暂一些哈。 哎，这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一点。所以你看，在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滋滋也说 emo 了，我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交流，去自制一杯咖啡，先手磨咖啡豆，听着这个咖啡豆咯吱咯吱响的声音，他们从豆子变成粉，再放入咖啡机或者摩卡壶煮出咖啡。 啡，再打奶泡，将咖啡和奶泡分别倒入杯中，整个过程呢就是非常的自我治愈。再严重一些的时候呢，可以搭配一些插花，把美丽的玫瑰打字、去根、插瓶，喝着咖啡，看着鲜花，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了。 太有生活了哈！这边俩孩的妈提到了说，按照心理学的基础理论，谁 emo 就是谁的问题，所以只有调节好自己的心态，才能够真正去应对这样的 emo 的心情。看看电影，听听音乐，吃点美食，都是很好的应对的办法。 嗯，说得很对，但是我觉得就是 emo 不是一个问题啊。 嗯，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是我情绪不好，那一定是我自己产生了问题。因为人生嘛，起起伏伏，情绪也有起有落。人一直在一个特别嗨、特别开心的一个状态，那也 不 太对劲，对不 对？ 嗯，所以就是在这种情绪的状态之下，你如何去接受它，让它有序的流动起来就可以了。 没错啊，这边练习提到了说，回到父母的身边，看到父母特别早起来又给做饭啊，这个同时让我还不要起床多躺这么一会儿，看到他们就可能5点5-6点钟就起来干活了，晚上7-8点钟可能才结束，然后还要按照小时挣工资的时候也就100块钱，可他们还是那么的开心，你还有什么样的理由去不努力工作还在这儿 emo 哈？ 哎，对， 回到家了，不过这种温馨的感觉，感觉自己还是个公主。 哎，这也是很多家是很多人的港湾，所以说 emo 的时候也会第一时间选择给爸爸妈妈打一个电话，哎，或者说回家里去待着。 是的。 今天早上音乐秀在上班路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emo 了，你会怎么办？一开始呢，大泽也给大家有一个介绍啊，就是 emo 就是 emotional， 就是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啊，沉浸在一个比较悲伤的情绪当中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分享吧。接下来的时间要送上第二份音乐早餐。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我们的第二份早餐来自谢小妮和谢小西的爸爸，他要为自己的女儿送出华夫饼的早餐，做法也很简单，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了。我们准备一个鸡蛋，35克的白糖，42克的牛奶，还有100克面粉，一颗酵母粉，把刚刚准备的这些原材料呢搅拌均匀，然后把面糊发酵到体积是原来的2倍大，这个时候呢直接倒入到早餐机当中，用华夫饼的模具烤制2分半就可以了，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呢？今天呢，爸爸要把这份早餐送给自己的女儿妮妮。她说，妮妮每天早上上学都会听早安音乐秀，而12月3号就是今天，是妮妮10岁的生日，要在这里祝妮妮生日快乐，学习进步，越来越聪明，想要点播一首破茧送给妮妮，在这里把这首来自张韶涵的破茧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 如果在噩梦中转眼，直面这残忍的世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留恋却来不及告别，如果结局今生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就算那羽翼被撕裂，重回到19层深渊，牵你手往前走，黑夜白昼不停留，辗转时空会挫伤会心痛，依然奋勇去战斗，才叫英雄抬头乱一战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不魂在放肆狂游，守护你一腔孤勇，那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10点抢9.9块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块钱2块机。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想。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Yeah. Maybe I'ma get a little shy, 'cause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hold on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explain this, I don't even think I'm gonna try. And that's okay, I promise myself one day.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might get a little nervous. Maybe I don't go out anymore. Feeling like I really don't deserve this. Life ain't nothing like it was before.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hold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f you go and look under the surface, maybe I'm a little insecure. Baby, that's okay. Baby, no, that's okay. I promise myself one day.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Maybe I'm getting a little scared, 'cause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是特别适合在 emo 的时候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Charlie Puth 的 The Way I Am，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哎，听到这首歌我就有感觉，你知道以前的时候心情不好，朋友就说啊，走走走，我带你去打游戏，然后去到去那个打什么 CS， 就是你们男生特别喜欢的，然后每个人打个枪，咚咚咚咚咚咚咚， 是不是很解压？ 就很像他这个歌前面的那一段，就他会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端起来听这节奏应该是 AK 的节奏哈。 啊，打着打着我就 emo 了，因为水平太菜，都是死。 对， 更生气了。 是这样的 ，Charlie Puth 也提到说，就这首歌，其实他创作的时候也挺 emo 的，因为就听歌词，它里面讲的就是说，当所有人都想要去成名的时候，所有人可能都戴着一副面具生活的时候，然后我不应该顾虑太多 ，The way I am，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接受有人不喜欢我，我也接受有人喜欢我，所以这首歌其实就听歌词的话，很多时候也是很治愈的。而且 ，Charlie Puth 在昨天的时候30岁生日刚刚过。对，然后前一段时间也没有任何官方的新的音乐的产出，反而是在社交媒体上就又回归到他可能在做这种网络歌手的感觉。 嗯， 别的这个粉丝会给他提供一些生活当中的点子，然后他会就着这些点子跟故事来写歌，还是蛮有趣的，互动性会更强一些。不过这一次也宣布了正式单曲的回归哈，30岁生日，然后新的歌叫做 Light Switch， 很快也会上线，这是他自己说的哈。 啊，等上线之后赶快安排起来，因为毕竟 Charlie Puth 在我们早秀有个名号叫早秀最爱男歌手。 哦， 就我们播他播的太多了。一听有过来说能不能换点别人 早秀太子 他就很适合在早秀当中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啊。哎，那当然很多人感到 emo 的时候是因为逢年过节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哎，看到大家都热热闹闹的就会陷入到 emo 的情绪当中。但如果马上跨年你也是这样的状态的话，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已经全面开启了。 12月1号到31号的期间呢，各位可以登录到听听 FM 的客户端来参与到 到这一次2021声音记忆的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到国计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一款。同时呢，参与留言跟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来抽中现金红包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你的时代声音投票吧。 车主狂欢节活动火热来袭，12月1日至20日，好车主温暖车主季狂撒100万总价红包，首次进入会场即可获得1212养车津贴，参与组队还可赢100元加油券，12月12日奖励加码，额外获得狂欢红包，抢全年12次免费洗车。偷偷告诉你，活动期间前往好车主搜索1212彩蛋，还可以抽1212专属奖励哦，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看看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今天我们一起在上班路上来聊一聊 emo 了你会怎么办呢？就是陷入到一个情绪漩涡当中自己抽离不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办法。精神蛋蹦这个名字，他说请假打游戏， 还真是。这边 Aurora 作为一个女生应该是哈，我猜，然后也提到了说还可以打英雄联盟，对，用着酷酷的皮肤玩喜欢的英雄。 我好羡慕你们能打英雄联盟的，你知道前段时间我看那个迪丽热巴跟杨 洋演的你是我的荣耀，哎呀太好看了，我就突然对这款就游戏产生了兴趣，我说我一定要学。然后我有个姐妹打得挺好的，我说这样你让我体验一下，因为我看电视剧里面就是杨 洋饰演那个大师一顿操作，哎，猛如虎啊！你让我拿你的号试试。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你从中路怎么一直走啊？然后你怎么怎么样啊？”教完我之后，他晚上给我打零零话，他说：“你知道吗？我被投诉了，就是跟他一起打的，打的玩家说你这是小学生吧，专门就害死我们的是吗？” 太过认真了哈！真的玩游戏的时候，就是也容易 emo。你后边这边 Aurora 他后边说的是，然后排到坑的队友就更加 emo 了。 对，就是我。对， 就是打游戏不能太认真啊。 就是像碰到我这样坑的队友，可能那天就是投诉我的是不是你？你站出来说。 哎，你说说你的游戏 ID 是什么 ？Aurora 哈。 就我们都是那种在大厅里面自动匹配的，所以也并不知道跟你组队的人是谁。对不起了各位。 这边来继续看到这个战神之神，他提到的说，你开心不开心，各种情绪是其实是对外界状况的一个反馈。推到极致的话，如果能够做到不为所动，真的就心里像石佛一样定住哈，或者能够接受这个，不去控制这样的改变，积极的发生一些变化就可以了哈。 还有一些朋友说自己比较喜欢去 KTV 当中去喊一喊，哎呀，吼两嗓子发泄一下 emo 的情绪就都没有了。 没错， 而且在 KTV 里面唱歌呢，跟你平时哼歌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有 MV 嘛。 对， MV 的这个画面还能勾起你很多的回忆。就像刚刚我们音乐早餐里面第一首歌点的是周杰伦的简单爱。哎，许可说我记得周杰伦简单爱的 MV 当中骑自行车带女孩在田间走的样子，这就是最初对恋爱的幻想啊，瞬间把你拉回到那种很美好的感觉当中。 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种幻想跟回忆。 emo 什么 emo 啊， 就是啊， 就只想回到那个小雨天气，你躲在屋檐下我陪你躲雨。 哦哟， 月亮眨眨眼睛，我把你放在手心，那几个字说出去又怕你假装听不清，今晚突然好安静，就等着你呼吸决定。飘飘洒洒的小雨轻轻落在屋顶，夏夜蝉鸣的节奏竟然也如此熟悉，滴滴答答，怎么今晚我又梦见你，很想见你，不知梦里。 怎么还没收到你的消息，但是我也不敢拨过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怎样的心情，是什么天气，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害怕意外出局，得不到你的注意，故事不能继续，脑海里都是你，你的笑容，你的身影，就这的挥之不去。 月亮眨眨眼睛，我把你放在手心，那几个字说出去又怕你假装听不清，叮叮咚咚，怎么今晚突然好安静，就等着你呼吸决定。 OK, 周六的晚 晚上我会送给你花，等到电影散场期待着送你回家，在小路的巷口用力的给你挥手，一直在回味直到黑夜的尽头，虽然这次还是没有勇气牵你的手，手心一起紧握，怕被你一眼看破，少年的心事在夏夜小心翼翼的存放，但有一天想要为你把星空点亮。 飘飘洒洒的小雨轻轻落在屋顶，夏夜蝉鸣的节奏竟然也如此熟悉，滴滴答答怎么今晚我又梦见你，很想见你，不知梦里月亮眨眨眼睛，我把你放在手心，那几个字说出去又怕你假装听不清，叮叮咚咚怎么今晚突然好安静，就等着你呼吸决定。 刚把那句词念错了，哎，意境一下没了，就突然想起来，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陪你一起躲过雨的屋檐。 嗯 啊，这也是周董的词儿。 哎，对， 哪首歌呢？先提前操练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是周五，待会儿王辉不要忘了，还有早安娱乐场呢。 哦哦，对，刚才我好像看见有人在提示我， 嗯， 你今天还有一场 emo 在等着你哦。 对对对，今天跟大家聊到 emo， 很多人说，哎，网易云上是有很多的 emo 歌单的，静静今天怎么一首都没有安排？我把大招全部都憋在了早安游乐场里。上周跟你考了英文嘛，所以本周的话，我就觉得说，我就做一个 emo 歌单大合集， 嗯 啊，一次性把 emo 听个够，听完了之后再帮大家来解救。 所有这今天红包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就基本上就看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一个答案了。 哎，是，待会儿在第四时段八点半以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早安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开，就玩一个音乐的游戏哈，也是跟 emo 相关的。 嗯， 今天呢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emo 了该怎么办、嗯、刚刚其实还有心理学方面的专业的老师说，你们一直提从心理方面怎么怎么样，我告诉你们，就是专业心理人士反而就是自己是不太擅长缓解自己的 emo、 哦、是这样的，对，他们都是要互相寻求一些帮助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吧， 就是你的心理医生也是有心理医生的。 来，这边我们看到其他朋友留言哈，秋风秋雨说，emo 了怎么办呢，就出去玩，购物，运动，也基本上算是之前提到的几个方式的一个小小的总结了哈。 嗯， 然后要做高级小耳朵，他说打扫卫生啊，不开心了就全家大扫除，这跟思念成尘差不多。他说打扫卫生尤其是擦地特别管用。 我太喜欢你们这样的人了、 嗯、 你们就天天在家里 emo 好不好。哎呦，我也特别喜欢，就觉得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去整理一些东西，然后看到本来脏乱差的环境、哎、然后突然一下变得干净整洁，心情也会变好、 啊、绝对是的，就好像自己仿佛换了一个新家的样子啊。 嗯嗯， 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去钓鱼，钓鱼解千愁， 哎，这就是寻找到自己的爱好。所以为什么说成人世界你必须要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还要尽量的培养一个业余的爱好， 没错， 不是说要一定是斜杠青年拿它去赚钱等等的，而是当你陷入到就是情绪漩涡当中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爱好把自己瞬间的抽离出来。 没错哈，尤其是钓鱼的时候可以给自己找到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其实也有一种躲避开世事的感觉、嗯、 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 emo 了我该怎么办呢。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分享。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不论您坐驾驶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不同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我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普通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傻傻弄。 Thank you. What was that? Thank you.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的8:0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但是听了刚刚的音乐早餐，又稍稍有一点啊，不，听了刚刚的早安快跑，给我气的又不让我喝奶茶的思萌，听了刚刚的早安快跑，又突然有点 emo 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金鱼。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维。好，这边刚才提到这个又是奶茶的事， 又不让喝奶茶。 泪落心田刚刚留言说，我解决 emo 的办法就是去奶茶店坐着，用热饮来打败 emo。 紧着哗出来就又是这个。 思萌说，虽然说喝奶茶是为了让我们开心，可千万别因为身体不健康而让自己变得不开心。 哎，然后李齿龙这边就说了，懂了懂了懂了，这次我还是要去喝奶茶 啊。虽然你说的对，可是我不想听。这也是对抗 emo 的一种方式。今天早上音乐秀在上班路上跟大家聊一聊 emo 了你会怎么办，我们先来听一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来聊个旧意新词，叫做 emo。 展开来说呢，就是 emotional， 情绪激动的意思。我 emo 了啊，经常被用来形容负面情绪，有点类似于之前的网易云时间。虽然呢，我们经常跟大家说要保持好心情、好情绪、欢乐每一天，但是啊，这成年人的社会哪有容易二字呀，总会来点这 emo 的感觉。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如果你 emo 了，你会怎么办？赶快来分享那些战胜 emo 的方法吧！ 赶快来分享战胜 emo 的方法，那也可以给大佐分享一些战胜感冒的方法啊！我觉得孩子一直生病，真的病的都快 emo 了。但你的身体欠养的时候，真的人很容易陷入到 emo 的情绪当中。所以为什么很多刚刚生完小孩的女性啊，会有这情绪非常难受？当然，一方面是内分泌的问题啊，就真的是就激素的问题。激素突然有特别大的变化的时候，就像我一个朋友，他刚生完宝宝，他说，当我得知我的月嫂马上就要下户了，我提前3天就开始哭。 嘿， 我每天都不知道。为什么，就平时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女强人，然后现在就听说月嫂要走了，然后在家里哭， 失去了一些依靠。那也是在自己确实最脆弱的时候哈。这边我们就看到这个王的女人这一条留言说，目前还在哺乳期，自己还没有恢复训练，然后剖腹产哦，等刀口的复原真的是特别的辛苦，计划要在五一之前练回 S1， 任务很艰巨。 哎，但是已经提前给自己规定好了这个目标了哈，朝着这个目标进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继续加油。 所以身边如果也有刚生完宝宝的女性的话，要给他们更多的关爱哈，现在很容易陷入到 emo 的状态，要多关心他们。今天呢，一开始我们聊到 emo 的时候，先给送出了一首好运来嘛，哎，就是用开心来打败 emo。 当然我们刚刚说了，还有一种以毒攻毒的方式，用 emo 来打败 emo。 就是 emo 的歌手，你想到就谁的歌比较 emo 一些呢？ 想到 Lana Del Rey 啊， 英文的，对，然后 还有刚刚听的陈奕迅，这些弄算比较开心的了，但大部分他的歌曲都属于比较 emo。 可难受了，背包不是破了， 哎呦， 就是10年之后又还是朋友什么之类的哈。 对，在 K 歌之王里面，还要演唱的所有的朋友都在欢笑，只有我一个人很悲伤的感觉。今天准备的是另一首 emo 之王的歌曲，林宥嘉。我准备了两首都好 emo， 好想放，那你来选一个吧。一首是天真有邪，一首是兜圈，你觉得哪首会更 emo 一些？ 兜圈。 好，那我们来听一听这首兜圈。也来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 emo 了你会怎么办呢？ 弯弯积木，缓缓座位，

time to come save my soul. I'm so over misbehaving. She's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her planet, and a smile is on her lips, and it must be the Xanax. Oh, we dancing, oh, we dancing, oh, we dancing to the same song. I wanna know, wanna know, wanna know what you're on. I wanna be on what you're on. I wanna be gone like you're gone. I wanna be on what you're on. We're dancing, we're dancing, we're dancing to the same song. We're standing on the same cloud, and we're never coming down. Yeah, we're standing on the same cloud. No, we're never, no, we're never ever coming down. What you're on 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Busted， 这也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个乐队组合，其实非常他们的歌曲的风格非常的明确，一听就是带着英伦那边的一种小风情。然后这首歌 On What You're On 呢，主要就是看到可能你身边的朋友最近很开心，心情很不错，然后你自己觉得有点 emo 的时候，就特别想问问他什么事这么开心，对，也分享一下。然后 不应该问什么事这么不开心， 说 让我 快乐一下 开心开心。 然后呢他还提到说，哎，可能是一首歌，你听到这首歌看到朋友戴着耳机他真的是特别的开心跟快乐的话，你也会问，哎，听什么歌这么嗨，来一起分享一下哈。 On What You're On 就是想得到对方开心的这样的一个良方解决 emo 的办法哈。 哎，是的，但刚刚在这首歌之前呢，我不是选择了两个选项给你嘛，一个天真有邪，然后一个兜圈，我选择了兜圈。然后呢，泪落心田说，什么样的歌曲会让我听完之后更加的 emo 呢？我觉得林宥嘉的天真有邪和心酸更加符合我对 emo 的定义。我刚刚问了，你觉得谁是 emo 之王？很多朋友提出了自己的一个选择，他说那必须是阿令啊，阿令必须要拥有姓名，对不对？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啊，上学的时候深夜 emo 的时候就是听他的歌来以毒攻毒的，那苦情歌可是真苦啊，比那叫什么黄连还苦啊。不过话说今天是苦情歌单4.0的节奏啊，哎，我们的苦情歌单已经给大家更新了，今天是治愈 emo 歌单。其实你发现歌单当中并没有几首特别 emo 的歌曲，都是听了让大家特别开心的歌曲，就好像今天的第一首歌就给大家提前先垫个底儿的，来自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所以子琪也提到说，大张伟的老师的歌一定得安排起来，一什么风起来嗨啊，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啊。刚才还有朋友提到说，真要提 emo 的话，你不来点打雷姐的歌？还有朋友这边提到了说，阿杜啊，哦，那会儿真的是所有的男生可能在情窦初开的时候，如果到了 KTV 都会这个受伤没受伤唱首阿杜的歌曲， 对， 让自己沉浸在这一份感情浓烈的时候的。 还能比阿杜太更惨吗？他都在车底了，对不对？ 怎么想的躲进去的？多危险，手里还捧着花跟酒呢。 胡静说薛之谦，哎，就 emo 之王也应该有他的姓名啊。 嗯， 哎，但是我看漫漫今天太可爱了，他说通常在上班路上呢8点之前就要到单位了，今天难得能听到后半段的早安音乐秀，为什么呢？因为我车胎扎了。 嘿， 我说那车胎扎了这就 emo 了，他说所以在等补胎的时候干了一大碗羊汤，哇，瞬间哇塞了。 顿时觉得好像这车胎扎的特别的直啊。 就有时间给喝碗羊汤再听听后半段的早安音乐秀，哇塞。 好，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说毛不易，哎，其实最 emo emo 之王， 尤其是他最开始的一些歌曲的时候，那 emo 的不得了哈， 消愁，对不对？ 没错， 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 哎呀，好，这边我们来看看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解决 emo 哈。 哎，是的，你看像历史龙还有刚刚有位朋友六个子的苹果，他们提到了一点，他说其实这个 emo 啊，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 就识破了你们节目组的小心思。为什么要在周五聊 emo 这个话题？因为周五就是天然治愈 emo 啊。 没错啊， 等到周日傍晚的时候 emo 浓度就变大了啊，就是周五天然治愈 emo， 周天天然恢复 emo。 什么时候会 emo？ 周天晚上。 我刚才看到谁的留言来着啊，上班就 emo， 下班就不 emo 了。 对对对对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简直是啊。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我也是买买买，不过这位是这个一个男生朋友啊，提到说我买电子产品， 嗯， 我都不用去商场，我网上买。就是我们男生其实有一个习惯，想买啥电子商品都想去电子产品想试一试。 对对，就喜欢去店里找那种体验的感觉。 一定会，尤其是比如说像耳机这一种啊，就你不试一试，你都觉得自己这钱花的特别不理智。像这种网上直接买不去商场的，就证明说 emo 到头了， 便宜啊，这 太冲动了。 好吧，大家 emo 了一般会怎么办呢？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分享。 哎，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代办验车、代办保养，爱车交给别人不放心呐？ 试试人保直销车险的代办服务吧，接车送车有录像，车辆情况有备案，行驶轨迹实时查，车在哪里都知道，服务期间有违章，人保全权负责制，还有什么担心的？人保直销车险，专业代办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全靠它。我向听众朋友们推荐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讲音乐秀 emo 了你会怎么办？今天很多朋友都提到了音乐是我的解药，那当然去听听歌啊，除了听到一些让你特别开心的歌曲，然后一些让 emo 加深的歌曲，听听新歌啊，我们来感受一下王菲菲的新歌《疯狂灰姑娘》最近上线了，这也是她的首张意识觉醒概念专辑《不菲 Fearless》三首歌当中的其中一首，这整张专辑已经完全的解锁了。 嗯，《疯狂灰姑娘》这里面呢，王菲菲也是用音乐构出了一个没有规则、没有边界的一个异想世界哈，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约定俗成的秩序，也没有不被世俗接受的规矩，大象也可以有跳舞的梦想，狼也可以怕黑，一切生命都拥有自己的自由，都不会被任何的条条框框所束缚。 来感受一下王菲菲《疯狂灰姑娘》。 夜来香在西落，我会蒙蒙的欲盖弥彰，怕黑的狼跳舞的象都荒唐，都漂亮无人时常，身体令人叫人非议，一脸狡诈机器对我零杀伤力，爱你做自己，凭什么需要你允许假正经这么去一粒粒把粒粒跑，一粒粒把粒粒舞，阿妈 freaking Cinderella 啦啦啦啦啦啦，闲言碎语飞花啪啪啪啪，苍蝇舔着红酒，说话像个小丑， Freaking Cinderella 啦啦啦啦啦啦，世界百无禁忌，是走不破不离，还无罪及痛苦有权利， I'm a Freaking Cinderella 啦啦啦啦啦啦，体会一再自说自话啪啪啪啪，月梦Cinderella 啦啦啦啦啦啦，闲言碎语，飞花啪啪啪啪，苍蝇舔着红酒， 小丑 Freaky 在哪里啦啦啦啦啦啦啦世界百无禁忌线索不破不立还无罪且痛苦有权利好吗 Freaky 在哪里啦啦啦啦啦啦啦体会一下自说自话啦啦啦啦被无序的嘲笑算假索性撤掉伤疤潇洒是老是想不在意是一个你都可以是黑是白我才不管你的道理 I'm a freaky stand up 啦啦啦啦啦啦啦闲言碎语废话啪啪啪啪苍蝇舔着红酒说话像个小丑 freaky stand up 啦啦啦啦啦啦啦世界百无禁忌世俗不破不立还无罪且痛苦有权利 I'm a freaky stand-up 啦啦啦啦啦啦啦体会一再自说自话啪啪啪啪你是一百里脸不 王菲菲疯狂灰姑娘哈，疯狂的 Cinderella 啦啦啦啦啦啦，再唱一唱我就要 emo 了啊！哎，但今天呢，我们提到这个 emo 的情绪，很多人都提到了心理学方面，找一找心理师等等的。最近的一部热映的电视剧，其实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这是由杨紫和井柏然主演的《女心理师》，在知乎和豆瓣平台的分别开分都达到了8.9和5.1啊，这个分数差的有点太大了吧？ 真的天上地下的感觉哈！有人就说这是被恶意的差评了，在豆瓣上，也有人认为这分数就是正常啊。对此，女心理师的剧组也是回应了一下，剧方的官方回应说是女心理师是一部制作精良，每一位主演都演技在线，同时他们希望做一部大家都喜欢看的好剧，帮助大家提升心理健康的水平。 对，好不好看自己去看一看嘛，因为现在网上顾水军的这种也特别多，哎呀，不要因为别人的评论让自己损失了一部好剧。 是的， 接下来这首歌《心理大师》来自陈慧琳，这也是电视剧《女心理师》的主题曲。 没有升天赐的光芒，应该承认我什么平常，却不敢沉默的冷场。Break it down, I'm taking over now.我们注定要穿过一层新的围墙，解锁一道光。我们知道未来还有无限的巨浪挡在我前方，他们都筑成灵魂蛋糕，我愿的路指引我前方，我成就我给我的量，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我在我手上。翻阅你潜意识的磁场，探索谎言下的真相，不再恐惧痛苦里成长，是多坚强也的天长。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座驾是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8:31，早安音乐秀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国家大剧院的新近演出资讯。普契尼最妙趣横生的喜歌剧的杰作，一曲《我亲爱的爸爸》传唱了100年。 12月3号到4号，国家大剧院新制作普契尼歌剧《贾尼斯基基》即将上演，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完美统一，一起来看意大利歌剧史上的典范之作。 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一杯莫吉托，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今天我们聊到 emo， 很多人都提到了这个 emo 之王哈，唱 emo 歌曲比较多的一些，比如刚刚上榜的有薛之谦啊、阿令啊等等的，还有像陈奕迅啊， 毛不易啊。 哎呀，夜幕如黄过来提了一个新的选项，他说70后的 emo 女王，你们难道没有听过铁窗泪吗？那个不是 emo， 那个是嫁人。 哎、 还有像许美静啊、都市夜归人等等的。但你提到 emo 的话，还有另外的一位女歌手，我觉得她也应该榜上有名 哦， 周蕙。 啊，对，那是 约定是不是？哎， 没错， 挺 emo 的啊。 哎，你这说到约定，今儿中午的时候我们就打算 emo 一把，中午刚排了约定这样的一首歌。 哎，但接下来我们不是要给大家来播放周蕙比较 emo 的歌曲，而是她的新歌，在我们的早安热流行当中要为大家推荐。我们都知道周蕙的嗓音一直都比较清澈，比较空灵嘛。 是的。 哎，但这一次呢，推出的全新单曲叫做《酿月光》，尝试的却是比较清新典雅的国风的风格。 嗯，这一次周蕙呢，也是在金牌作词人方文。陈山和新锐音乐人唐汉霄的倾力之下打造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前段时间我们提到方文山的那一个展，其实也看到他跟唐汉霄出现在了现场哈。然后管弦乐编曲随着周蕙袅袅婷婷的歌声，能够感受到流荡起伏，呈现出一首让人过耳难忘的全新的国风单曲。 这次周蕙也专门去到了故宫拍摄了这个单曲的宣传的封面哈，全新打造的就是穿着旗袍，然后打扮成这种宫里娘娘的感觉， 哎、 还挺有那个范儿的， 是没错。 就以后什么清宫剧可以找他来演一演。 是的， 来听听这首全新单曲《酿月光》。 花开在枝上，妩媚却太短，回忆在夜里该如何绽放？我试着勾勒出对你的想象，好多的甜蜜无从分段。到底要几行梦才不凌乱，写给你的诗名叫一番黄，但幸福的句子却毫发无伤。我给你的爱无从婉转，你酿了月光，酿了过往，一整首的思念带着我想。原来初秋微凉，落叶阑珊，最美的爱情总是微酸。 写给你的诗，韵脚已泛黄，但幸福的句子却毫发无伤。我给你的爱无从完转，我描绘了一张张看电影风摆动的炊烟，一笔一画不敢生，有你的地方落笔不难。你酿了月光，酿了过往，一整首的思念带着墨香，原来初秋微凉，落叶阑珊，最美的爱情总是微酸。 配好安，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八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早安游乐场。 嘿、hey, 早安音乐秀，早安游乐场。每周五的时候最期待的就是这个环节了，特别是当我考别人不是别人出题考我的时候。 这两个周五的时候到这儿心就开始颤，肝也开始颤。 赶快先给自己麻麻人。 哎，对，然后这个今天红包已经准备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就全靠你们了哈。 哎，是的，那么新加入的朋友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早秀游乐场的这个环节啊，设置给大家就是通过音乐来玩一些游戏，那么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参与其中。 哎， 接下来的静云会出一些题目来考一考王维，上周考的是英文歌嘛，也不能总考英文歌，对不对？ 是是是啊， 就试着要给你提升一下难度，但其实也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系，就是说 emo 了你该怎么办？刚我们聊了那么多的 emo 之王，哎，今天我就把他们的歌曲基本上都汇聚到这里了，接下来都是一些深夜的 emo 歌单，所以需要大家来听歌识曲， 来吧， 并且难度要加码，就是你如果听出这首歌的话，你要唱出其中比较 emo 的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些比较 emo 的歌，比如说像阿令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对吧？ 那这几乎是没有戏的，你知道吧？我觉得你可以变。 我们有小耳朵，对，你要相信大家。就我们这边就是猜英文歌曲，可能大家不太行；猜中文歌曲，这边我们早秀有猜歌的玄冥二老。哎呀， 玄冥二老， 还有我们就是早秀小耳朵的楚慧君，都超厉害的。 这样，你可以先把唱的那一段先给我去了。 哦，先给你去了。 对，然后直接就猜歌，我就遇到大家就行了。 你怎么能这样的要求呢？哦、好，那准备好的话，我们还是先来一道题试一试啊。 来。 那么大家如果有答案，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告诉我们你的答案。第一题，很简单的。 我放弃。 这样，我给你就是减一下难度， 往后一点。 我直接给你听高潮的部分啊。 笑越大声越是 在，这个你能听出来是谁的声音吧？好吧，我看到了他的表情。你可以选择求助。 我一定是求助，我就随时在关注着这篇留言。 哎，其实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 emo 之王 嘛。哦，这是陈奕迅啊。 对，陈奕迅。 孤独患者。 是的，孤独患者，所以马上就要来到比较 emo 的部分，来全场 emo 大合唱。 哇。 脆弱的权利都掠夺， 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 是没有心碎的时刻。 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 刚才给我留言说淘汰的你给我站出来。 哎，但其实我昨天还真的是在淘汰还有孤独患者当中去犹豫了一下，我觉得淘汰有点太简单了。 淘汰太简单了， 是我想多了。很多朋友都帮忙答对了，风吹杨柳哗啦啦，小垃圾，然后生如夏花 M 老 K， 抱着喵的时刻、海绵宝宝，王的女人，查理普斯，小威二号，我球球 ，is 大摸摸，哎，都帮大家答对了。 让我把这些名字记一记哦，一会儿的红包我们先进入到一个计数时段、哈。 啊，是啊，进入到奖池里面。 哎， 但你看哈，其中比较 emo 的这个歌词，就你细品一下哈。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人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 表面镇定并不是保护色，反而是要你懂得我不知为何。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 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哦，两段词不一样哈，这边我玩飞了。外向的孤独患者需要认可啊，第一段是有何不可。哎呀，就是王威已经开始挠头了， 我已经真的开始自我拉扯了。 不行，你这浓密的秀发，你不能因为我两期的这个早安娱乐场 就剩一半了。 这道简单，这道简单，第二题肯定简单。哎，可以跟着哼，哎呦，游戏啊。马上就要把歌名唱出来了。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所以 那个后来嘛、 啊、 奶茶嘛、 哎、刘若英的后来。哎，这道题算是答对了哈。嗯， 头发又长出来点。 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哎，其实比较 emo 的部分就是刚刚唱的这四句嘛。 是的。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消失 在 人 海。 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哇、多少人深夜听这首歌的时候痛哭流涕啊！ 真的啊、都是想到那一个已经不在身边，但是在看过去人家幸福美满的人，都在感慨说为什么我们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哈。 哎，是的。那看很多朋友，抱着喵的恰克，还有我丑丑查理普斯啊、Persepiti 啊、文倩都帮我们答对了。哎，那就是你看，我就已经连续给了两道容易点的题了，我第三题我依然要给一个比较容易的题。 哎呦，哎，太好了，没有反转，我喜欢。 嗯，好的，第三题准备开始。深夜 emo 歌单、这到底是哪首歌呢？ 勇气来面对。 你都唱出来了， 勇气，梁静茹。 哎，是的，回答正确。 哦，谢谢静宇，你对我太好了。 然后我们就直接跳到比较 emo 的那个部分去听，好吗？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忘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六眼飞鱼这一首歌我是真的在现场听过。 六眼飞鱼， 对。 M 老 K 说，静鱼谁给你的勇气出这么简单的题。还有好多朋友帮我们答对了。Precipity Stream 生如夏花，小小小的小一撒摸摸无名，哎呀等等等等，在这里谢谢大家， 感谢感谢。 哎，当然大家说就是总是这样放水有点不太好，对不对、啊，所以说我 还是要反转吗？ 啊，接下来给你拔个刀。 哎，等会儿咱今天一共几道题？ 五道。 这是 第三题，接下来是第四题。 还有好来吧，嗯 嗯，那那次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之前有听你在节目里播过这首歌，哦、我觉得你应该能不要高估你是吗？来，先听一听前奏，非常熟悉的感觉。 这前奏一出来就觉得很像一个人。 嗯，大胆猜没关系，猜错了最多就是被我拔个刀嘛。 让命运你眼睛。 这样舒缓的钢琴真的好容易帮大家进入到比较 emo 的情绪。 哎呦，这个 可以给你一点提醒啊、 一瞬间就是这个人，我估计我播的应该是他的歌会很 多， 每一次歌都不一样，不是姓严的、就是姓于的，就是姓张，对，就是姓沈的、就是姓沈阳、就是还有姓 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这样我给你个提醒吧， 对对对， 他是姓郭的， 郭的哦，就那个俩字儿的那一个， 哎哎， 对对对、 哎， 然后就是听起来歌很顶的那一个，是不是啊？ 是，那来看一下大家给你的提醒吧。 水星记， 说这是郭鹏吗？这当然不是。Miss 袁，还有生如夏花、云之精、String、蒲公英陪伴的整个青春啊、都已经帮你答对了，是来自郭顶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水星记》。接下来是比较 emo 的部分，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 可能是因为早上听就是 emo 的氛围还不够浓、 哎、 真的晚上看到这样的歌词，还有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 哦、 也等着和你相遇、哎、环游的行星怎么可以拥有你， 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只守护你，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 好好听的这首歌来自郭顶的《水星记》，但因为我们还有一道题要考 DT 啊，所以就不把这首歌听完了。 难道是郭 PD 的 《我的宝宝》吗？ 我的太阳之类的？ 没有没有，今天是要把 emo 进行到底的。 来来来， 文倩说车停在公司楼下了，还是有这种不想上楼的感觉啊！马上就到最后一道题了，相信今天应该不会让你打卡迟到的。但说实话，最后一道题有点难，我觉得你应该没有听过。 哦、 但这个歌确实是非常我自己列为 emo number one 的一首歌曲。 emo 一次他 啊，所以需要我们的小耳朵们来帮一帮忙，帮 P 帮 DT DT 来想一想，这首歌到底是哪一首呢？然后比较 emo 的部分是哪一部分呢？ 自甘堕落再一次，把推理发挥极致。 这是男生女生 啊？这是女生啊？ 啊，这是女生啊？ 哦，你会在想说这是不是周深是吗？ 对对对对对。 这样，我给你一个提示，这个歌是 徐佳 莹。哎，对对对，嗯 啊、 听出来了。嗯。 若无其事。 所以来求助一下吧。 若无其事。 是若无其事吗？嗯， 来来来来来，这需要到此为止啊、哦！我已经看到、 哎，是的，是的，云之精、木落啊、两孩妈、胡静、一飞、仰望星空，都帮你猜对了， 棒棒棒棒棒。 接下来就是比较 emo 的部分，其实这些歌的歌词都不能细细去琢磨。哎，我觉得有的时候中文歌听的比较入心的一个感觉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歌词就是照着你写的。歌已经放在嘴边，是你为我提词。 而从今以后，旁观你的故事需要怎么调试，都是番外我个人的事。我最喜欢的一句词就是接下来，从今以后不再做爱情的污点证人，容忍到此为止。哦，所以我到底经历过什么？为什么听这样的歌会觉得它是 emo 的？好了，就是 emo 的感觉。到此为止啊，哎，不能再让大家继续 emo 下去了，因为毕竟是一个周五哈，自动消解 emo 的时间。今天呢，哎呀，就是无名说出了王维内心的一句 OS 啊， 掉头发，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吧，太好了。 好了，谢谢大家今天参与到早安音乐秀、早安游乐场的环节当中呢，让王维想一想，待会儿把这个小红包送给谁， 到底送给谁？我 琢磨一下， 思考一下， 啊， 好的， 给你点思考的时间。 好的，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错了，我在这里诚挚的向大家道歉啊！本来只是想难为一下王维，让他带着遗憾离开早秀代班的经历啊，下次还会想要来玩，但真的出的有点难，以及真的把大家给搞 emo 了。仰望星空，他说：“徐佳莹，哎妈，真搞 emo 了，这可怎么办啊？” 今天的班还能不能好好上了哈？哎，在周五的时候，基本上很快这段这个情绪也会过去，尤其是一会儿先把红包送了吧，送了以后我们起码能够治愈一位的 emo， 是不是？ 哎，是啊，那有选出来。谁今天对你助力最多呢？ 穆洛。 哎，好的，谢谢穆洛，是我们一位00后的听友， 哦， 啊，每天早上早起收听早秀， 很厉害。 来，谢谢穆洛，把你的收款二维码截图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待会儿一个小红包，稍稍的鼓励一下。哎呀，今天该如何治愈大家的 emo 呢？我仔细的想了想，我觉得最后一首歌安排的，就是有点麻烦。你说到底是用大张伟那种比较嗨的歌曲，还是让大家把 emo 进行到底呢？ emo 进行到底吧，突然一下反差特别大，再沉浸一下。当有 emo 的情绪的时候，我们说了，就专家说不应该太过去跳脱，要学会去接受， 对， 慢慢就对冲了，自己就缓过来了， 就要这个情绪慢慢的疏解下去， 一点一点。 哎，但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即使你在很悲伤的境遇之下，哪怕感受到绝望的时候，也依然感觉到会有阳光透过裂缝洒下来，生活依然是充满希望的。你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永久的，它只是在暂时的，当你穿过乌云以后，将会看到自己期望的阳光。所以今天准备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裂缝中的阳光》，把它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周五以及今后的每一天治愈 emo， 开启快乐的人生。我是静瑜， 我是王维， 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再次感谢王维这段时间的替班 PD， 回来以后也欢迎你常来做客哦。下周四，好运来安排起。 好运， 好了，好好休息一段时间。那么大家今天要加油工作，下周再见了，拜拜。 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只能沉默？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有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有多少次的梦还没做，已成空。角落。